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房间内只有七个人，七个各具特色的人，看上去都是20岁出头的样子。坐在沙发正中的是一名有着黑色长发、身材修长的青年，相貌算不上英俊，脸上的表情很少，身穿蓝色劲装，没有任何装饰。他正靠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闭目养神，给人一种很简单的感觉，可偏偏是这种简单，却让人也感觉到危险。同样坐在沙发上的还有一名女子，她不靠在沙发背上，而是靠在蓝衣青年的肩膀处，一脸懒散的样子，深紫色的短发看上去英气十足，奇异的是她却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眸，给人几分诡异的感觉，说不上有多么绝色，但却有一种妖异的魅力。此时她正靠着闭目养神的蓝衣青年肩头，玩弄着自己染成碧绿色的指甲。一名相貌英俊的青年靠在那大型水晶窗上，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，身材不高，胖瘦适中，金色短发，一双眼睛显得十分活泼。他忍不住对着绿眸少女调侃道： 燕子，我说你别和老大总在我面前秀亲热好不好？怎么说兄弟们也都是一群处男呀，万一引起什么冲动总是不好的嘛。 那你来啊，要不要姐姐教教你怎么变成男人？ 还是算了，你那一身碧灵毒也只有老大才受得了，我可无福消受。 在他对面水晶窗的另一边，靠着一名全身黑衣、同样为金发、相貌秀美堪比女子的青年，他一边晃动手中的饮料，一边幸灾乐祸地说道： 哼，活该，谁让你没事招惹燕子。 豹子，你有意见是不是？等今天团战斗魂完了，我们来一场一对一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 和我一对一你也好意思说呀？你一个飞行魂师要和我一个地面魂师一对一，明显是欺负人。有本事你找老大一对一啊，别说赢，只要你能坚持3分钟我就服你。 你 好了，你们安静点，就不能像石家兄弟那样养精蓄锐吗？ 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蓝衣青年终于开口了，他所说的石家兄弟就坐在墙边的地面上盘膝冥想，二人都是鼻直口方、身材壮硕的大汉，只是坐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厚重沉稳的感觉。 哼，老大，我们还用得着养精蓄锐吗？以我们40级前就达到银斗魂的水准，我敢说这索托大斗魂场绝对找不出对手。别说这里，就算是首屈一指的皇城天斗大斗魂场中都没有能和我们对抗的。 就算如此，你也不能养成大爷的坏习惯，魂师界强者辈出，谁也无法肯定是否会有更强者出现在我们面前。玲玲，到沙发上坐会儿吧，总是站着也一样消耗体力。 他最后这句话是对房间中另外一名女性说的，那名女性站在整个房间中最为阴暗的角落处，不仅是一身黑衣，而且连脸上都蒙着一层黑色的面纱，身材苗条，一头瀑布般的蓝色长发披散在背后，与头发同色的眼眸中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，在她身上似乎只能感受到孤独和冷漠。 不用了，我在这里很好。 叶玲玲的声音很动听，但却极为空洞，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这房间中的七个人正是唐三他们在资料上看到的黄豆战队成员，坐在沙发上的就是队长玉天恒和副队长独孤雁，英俊青年是风灵鸟魂师玉峰，和他斗嘴的黑衣男子是鬼豹魂师奥斯罗，坐在地面上冥想的兄弟二人自然是两名玄武龟魂师，而站在阴暗角落中的就是黄豆战队唯一的辅助魂师九心海棠叶玲玲。索托大斗魂场高级贵宾区3号房间内，黄豆战队的队员们正在等待着团战的到来。就在这时，房间的门开了，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。 这个人的出现令房间内所有黄豆战队的队员们做出了同样的动作，包括坐在沙发上的队长玉天恒在内，连冥想中的十家兄弟也同时睁开双眼，七个人原地站起，向来人恭敬行礼。 老师， 老师， 老师， 老师，老师。 来人看上去30岁左右的年纪，相貌普通，简单的黑发，简单的衣着，只有那双眼睛格外明亮。他没有黄豆战队的队员们外表上那么容易引人注意，感觉上就像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，但是他能够得到所有黄豆队员如此的尊敬，又岂会普通？中年人的脸色显得有些怪异，这种神色连黄豆战队的队长玉天恒都没见过。他悄然上前几步。 钱老师，您怎么了？ 这一次你们恐怕是要遇到对手了。我刚从城主那里拿到你们今天晚上对手的简单资料，这是索托大斗魂场刚刚确定下来的，你们看看吧。 秦老师走到水晶桌后的沙发处坐了下来，手中光芒一闪，已经多了一块布帛，摊开放在桌面上。黄豆战队的队员们赶忙围了上来，向布帛看去。 史莱克七怪战队队员七人，来历不详。铁斗魂徽章，哼，老师，这个什么史莱克战队才是铁斗魂？他们有资格和我们进行团战斗魂吗？ 不错，一个月前他们确实都是铁斗魂徽章，但是他们通过这个月的斗魂积分都已经达到了银斗魂的水准，虽然还没有准确测算，但索托大斗魂场已经决定提前授予他们银斗魂资格，正好用来挑战你们。据城主所说，史莱克七怪参加团战斗魂27场，27战27胜。当初你们获得银斗魂用了多久？不是一个月吧？整整1年的时间。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，才这么轻易地拿到了这些胜利。索托城怎么能和我们皇城相比啊？ 根据城主调查所知，史莱克七怪的团战斗魂第一场，就是上一场你们所面对的狂战队。狂战队的实力你们应该很清楚，魂力等级并不比你们差，只是在魂技和武魂本身有所差距，才败给了你们。 难道史莱克七怪赢了？ 这还用问吗？不然老师还用指出来？ 老师，他们的魂力这么低，怎么也能赢狂战队？ 魂力低？黄豆战队的队员们不禁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布帛，仔细地看着上面的资料。在这些团队资料下方还有一行注解，史莱克七怪自本月以来团战获得了全胜战绩，其真正实力远不是等级所显示那么简单，其中作为控制系战魂师的千手修罗需格外注意，此人控制力极强，往往能够力挽狂澜。 哼，秦老师，这资料是谁给您的呀？真是笑死人了，一个蓝银草魂师居然还要格外注意，还什么力挽狂澜？我看呢，他恐怕连我的第一魂技都受不了。 哼，燕子，御风大意一点也就算了，你作为副队长居然如此小看对手，以这样的心态上场，我几乎可以保证你立刻就会受到一次巨大的挫折。 黄豆战队的队员们同时感到心脏瞬间收缩一下，强烈的震荡令他们脸上流露出了几分骇然之色。独孤雁吐了吐舌头，却不敢再说话了。虽然黄豆战队这些队员都是桀骜不驯之辈，但唯独敬佩于眼前这位秦老师。不只是因为这位秦老师是他们的专门指导老师，同时也是因为他的实力。秦老师的全名叫秦明，今年34岁，却在年初时刚刚突破了60级的门槛，成为了一名魂帝。据说他是武魂殿记载中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魂帝，仅次于另一位得天独厚的天才。34岁的魂帝，这是黄豆战队每一个队员的目标。 秦老师，这史莱克七怪战队究竟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呢？从他们的武魂来看，七宝琉璃塔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，可他们本身的等级和我们相差不小，就算有七宝琉璃塔的辅助，最多也只是拉近我们之间的魂力差距而已，这恐怕也是他们能够在之前团战斗魂中获得全胜的重要原因。其他的六个人中，他们的队长拥有白虎武魂的邪眸白虎应该值得注意，还有就是邪凤凰武魂，我从未听说过有这种武魂的存在，恐怕这个邪字应该来源于变异吧。至于资料上提到的控制系魂师千手修罗，在这一点上我和燕子的意见倒是一样的，就算他的魂环再出色，他的武魂毕竟也只是蓝银草而已，又能有多强呢？ 你的分析还算冷静，史莱克奇怪的资料我们也只有眼前看到的这些，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要等到真正交手过才能知道。记住我的话，永远不要小看任何对手，索托大斗魂场既然敢派他们出场，必然有一定的把握。还有一点，是我对你们的要求，不论这场斗魂的结局如何，谁也不许下杀手，甚至不许伤残对手，听明白了吗？燕子，尤其是你，如果对方中了你的毒，结束斗魂后立刻给他们解毒，不得有丝毫耽搁。 为什么？老师，您不是经常对我们说，战场上无父子，必须要全力以赴吗？如果不伤对手，自己恐怕就要受创，绝不能手下留情。 这次不一样，你们现在还不需要知道，等到这场斗魂结束之后，我会告诉你们答案的。好了，时间快到了，跟我走吧。孩子们，不是我不告诉你们原因，我希望这次你们能够受到一点挫折才好，太顺利的成长往往更容易被折断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